我们上次啊讲同分望见啊，同分别也，这一段其实蛮长的啊，我就先今天先把重点跟大家讲一下。你只要这几样事情，你把它抓到了，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第一个啊，最重要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同分，什么是别业。刚刚姚如还在跟我讨论了半天啊，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同分呢，就是说你有疑惑，但是没有造业，是吧？我们说惑，然后业才果嘛，或者是惑业苦，所以你一开始只有了疑惑，疑惑是什么？你再去对一下，疑惑其实就是只有分别，没有执着。对吧？你只有执心外有法，觉得这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哇，这外面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你呢，有分别，你分别了，这个是月亮，这个是太阳，这个是茶，这个是水。但是你没有执着心哦，你就是分别归分别，但是你没有一定要喝茶或一定要喝水哦。那这种呢，就是分别心。分别啊，让你有同分望见。同分就是说什么？因为你有分别心，你觉得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真实的，所以你会看得到它，感觉，你感知到，你觉得它是存在的，哦，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啊，叫是同分，就是只有惑，没有业。那别业是什么？别业就是你不但分别了，哦，这是茶，这是水，而且呢，你非要喝茶，或非要不能喝水，等等，你就执着了，你就追逐着他，是不是就爱取有？你爱他，然后呢，你就去追逐他，你就有了，是不是那十二因缘，对不对？然后不爱不取不有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惑又造了业，又有分别又有执着，哎，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受用了。那上次有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喜马拉雅山上，哇，那个山啊有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那但是啊，你说他今天真的喜马拉雅山雪崩了，怎么样了？关不关我们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情。所以你就去想说，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些同分，同分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相同的货，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同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去受用。那什么叫做受用？那上次就讲，哎，我们现在前面有一个榴莲，有人觉得臭，哎呀，难过的要死；有些人觉得味道真好闻，好想吃一口。这个就叫做别业了，我们都受用了。然后你的业啊，会让你有不同的感觉啊。那么其实所谓的业啊，真正的业是什么？它让你欢喜，或者是让你受苦。根本跟你外面的境界没有什么相同，没有一个绝对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满心欢喜很有爱心啊，比如说你说慈悲心 Mother Teresa， 她可以每一天都跟那个叫做什么病麻风病人在一起，但是她的心非常的欢喜。但是如果我们这一群人呢，你到了同样的麻风病人的地方，你吓得要死，每天痛不欲生。所以我们跟 Mother Teresa 同样的共业，让我们在那个麻风病人的地方，可是他的别业，因为他的心是那个 compassion， 他那个慈悲心让他其实还是很欢喜，但是我们没有慈悲心，所以我们度日如年，觉得在地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会受用，而所谓的受用啊，你再去仔细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说跟你是不是住在豪宅里面，或者你是不是有好车好房一大堆的钱跟首饰，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那个不叫做你的受用哦。你的受用是什么？你这些东西所对你产生的影响力，有一些人被这些东西搞到忧郁症，有一些人在里面活得很开心。其实真正好的别业，真正好的业力善业，其实是你很开心。你不要管你有没有钱，你也不要管你身体是不是健康，也不管你到底是有没有豪宅豪车，有没有儿女，或者是你有没有多好的教育程度，没有关系。所谓善业就是让你开心，恶业呢就是让你不开心。什么东西给你，你都只看到负面的东西，那个叫做恶业。恶业并不代表你没有钱哦，没有钱不代表恶业哦。 但是如果他能够没有钱或有钱而让你非常的不开心，非常的痛苦，那就叫恶业。所以大家要把善业跟恶业啊先搞清楚，不是实质上的东西，而是你的心开不开心，而是你欢不欢喜啊，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同分跟别业，你要把它搞清楚，一个是有惑，你就把它想成分别心，有惑无业，你会感知到某些东西的存在，但是你不会受用。而业呢，业就是你不但有惑还有造业啊、哦，所以有业，那这个业呢是你能够你要受用，但是这个受用你就要记得，有钱有房不代表就是一个善业，而是这个东西对于你心理层面的影响，那个才是真正的善业跟恶业。好，那后来我们又讲了什么，我们又讲了说他就举两个例子，对不对，一个去举别业，一个呢是去举同分、哦、别业望界他就是用一个好眼睛看到一盏灯，那他就是看到灯，而坏眼睛呢，坏眼睛看到的那个灯看到的是什么，是五色的圆影。那他也告诉你好眼睛是什么，就是你没有分别执着，你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了实相，你看到的灯就是灯嘛。那佛菩萨看到世间一切东西看到的就是实相，但是我们凡夫呢，或甚至二乘人呢，他看到的那个灯啊，因为他有惑有业，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是五色圆影。所以坏眼睛的人指的就是没有真实见解的人，包括二乘人也是坏眼睛的人啊。那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五色圆影。五色圆影我们上次有说代表的就是五蕴色身啊，就是讲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旁边的这个衣报，大家都知道嘛，正报跟衣报其实都是五蕴色身，就是你的身心世界、哦、你的身体，你的心理，还有你所依附生存的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就是用这个五色圆影来代替。那还有一个重点哦，我们上次讲什么，五色圆影啊，非灯非眼，然后呢即灯即眼，就是他告诉你啊，非即非离啦，应该这么说，他不是灯也不是眼，但是呢他也离不开灯也离不开眼。这个上次是不是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真啊不生妄，对不对，真真的东西生不出妄，苹果生不出香蕉，但是呢妄却依真起、哦、有了真才会有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概念啊。上次我们是不是有讲真钞跟假钞的概念，对吧，你就一定要搞懂真钞啊是生不出假钞来的，但是假钞为什么会有假钞这个名词，它是因为真钞而起的。你想想看，我们说全妄即真，如果这世界上全部都只有假钞没有真钞的时候，其实假钞它就是真钞，它就是真钞。那么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从来没有人制造出第一张假钞之前，请问那银行印出钞票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我印了一张真钞出来，不会啊，他只会告诉你我印了一张钞票出来啊。为什么有真钞这个名字，是因为后来出现的假钞所以才有了真钞。所以如果世界上没有假钞这回事情，你也不会有真钞，就是一张钞票。你就要记得真跟假，真心跟妄心，全部也都是互相依对方而存在的。那个然后真正的如来藏啊，他要讲的是什么，是超越真妄啊，也不是真也不是妄。等到你楞严经学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说啊，有为跟无为啊，无为是依有为而起，而有为也是依 无为而存在啊。真钞假钞，真正的钞票它是beyond真钞跟假钞，因为没有了假钞也没了真钞，它就剩下那张钞票。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空性，超越能所，超越真假、哦、这个地方你要能够听得懂哦。 So far 有没有问题？还没有问题啊，很棒。那后来呢，他就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去讲什么呢，讲那个同分望见。同分望见就简单了，他就是说有这个大海里面啊，有好多小小洲嘛，对吧，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小小小小的土地，那 小小小小的岛屿吧，应该这样讲。那么这个岛屿啊，有几个岛屿，反正有一其中一个大岛啦，很大的一个岛屿，就分成东西两半咯。啊，那其中有一国的人呢、啊，可能东边的那一国人就看到天象都是一些不祥之象，这个太阳啊，外面罩着乌云啊，然后这个流彗星啊，陨落啊，然后月亮又怎么样，都是一些不祥之兆，大家都看到很远的地方有这些东西。但是他有没有受用？没有啊，不会对他们有真实的影响。他从小就看到那个东西，他以为这就是长这样子，好，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受用。他有共同的祸啊，叫同分。那另外一边呢？另外一个国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国就看到正常的太阳、正常的月亮、正常的星星。那他们有他们的同分，也他毕竟看到月亮、太阳、星星，只是呢。这个两边看到的不同啊，所以这叫同分，然后都没有受用。他就告诉你啊，由这个例子你也知道，其实同分也是虚妄的。如果不是虚妄，所有人看到应该都一样了，不会有人看到星星、月亮、太阳，有一些人看到的是月食、日食跟彗星坠落啊。所以就告诉你，同分呐、啊，就是看到类似的东西啊，就是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受用。好啦，那后面呢，他就。记不记得我们有讲进退和鸣，还有印象吗？他说前面呢、啊、是给你举两个每个人都听得懂的例子，来告诉你什么是别业，什么是同分，对吧？什么是别业望见，什么是同分望见。好啦，他说这两个例子你听懂了以后啊，我就要来给你好好的啊，再用这两个例子啊，跟你来当这个叫做用这两个例子来进退。啊，进就是从一个人推到多个人，对吧？那个叫做 induction，叫做演绎，是吧？叫演绎法。那另外一个呢，是从多个人呢，比如说一个国家，好多人都看到星星月亮，倒过来退一步，叫做归纳法，变成或退一步讲，那个叫进或退，来跟你说明啊，用这两个方法来跟你合明，来讲清楚、说明白，跟我们日常生活比较有关系的东西。好啦，那他。第一个是不是上次我们讲过了？如彼众生别业望见，对不对？是不是就如这个如是什么？就是拿那个五色缘影啊来立什么？立今日啊以目观见山河国土及诸众生，对吧？就好像当时那个人呐、啊、眼睛坏掉了，他看到是五色缘影。那现在呢，是我们这些人的眼睛啊也都坏掉了，立我们今天啊。看到了山河国土及诸众生，你看看啊，他说这两个啊都是无始见并所成，是不是一个如一个立，然后皆是如啊，是五色缘影。他讲五色缘影，我们一讲就懂了。但是你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一桌人啊，我们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个人坐在这里，我们六个人呢、啊、都看到了，互相看到对方，然后看到姚如的家这边有钟，那边有书，有照片。那我们六个人都看到同样东西，我们肯定觉得是真实的嘛。那但是他告诉你啊，其实啊，这跟眼睛啊生了眼病，看到五色缘影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这六个人呐、啊，眼睛都生病了，就看到了这五色缘影，这个书、这个钟、这个照片，我们不会知道它是假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同样东西，我们同样的祸、同样的业，看到同样东西，而且因为是受用嘛，我们坐在这椅子上，坐在桌子上，然后现在有暖气咯，有些人觉得这个暖气啊很舒服，诶，那 Vivian 觉得太热了，所以我可能觉得很舒服，Vivian 觉得太热。我们两个有共业，我们俩共业就是在这房子里面，同样的暖气，但是我们俩有别业，Vivian 觉得很热不舒服，我觉得很舒服，这就是别业，对吧？但是我们看到远处喜马拉雅山上面雪崩，就算它雪崩雪下雪雪崩掉下来也不关我们的事情。那个叫做同分，就是有的是你会受用，有的不受用。有一些书把同分讲成共业，那是不对的。业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会影响到你？ 对，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就共业，因为我们 会影响到你的，就是 很，就是不会影响到，但你却知道它存在， 对啊， 对 就 吧？ 有发生， 有发生是同分。 所以那是同分。 但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能听过非洲有个东西，有个虫好了，有个什么，你根本也没听过它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他什么，他连同分都不是。 那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叫别业，不会影响到你的叫同分。 对，不会影响到你，对你来讲存在的是同分，还有一些其实对某一些人来讲是存在的， 但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连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它是另外一群人的同分跟别业，这样能懂吗？好，他说啊，你看我们今日山河国土诸众生，不就是跟我们有关的吗？你就生，他这样讲山河不是很远，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是我们家隔壁邻居，然后诸众生，我们这六个人是互相对方的什么？我们是对方的别业啦。哦，也有共业，有别业，我们大家都看到互相，对吧？可是呢，哎，我们可能对每个人的感觉也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别业。好，那他说啊，其实这全部都是无始见病，也就是你眼睛生病了，你脑子混沌了，你出现了一些妄想，哦，你有了分别执着所造成的。这样能懂吗？所以他就跟你讲说，你所生活的山河国土诸众生，你生活在这里要有受用，但是我们都以为它是真实的，他告诉你其实不是真实的，它好像那五色圆影根本不是真的。这样讲大概应该懂。好，见与见缘四线前进啊，这个见啊，能见与所见啊，什么叫做见缘呢？就是能见啊与能见所缘的这个境界啊，四线前进，哇，就像真实的一样。所以第一个见是什么？能见。第二个那个见缘呢，是所见，它其实是能见所缘之境，其实见缘就是所见。哦，其实两个见都是能见，但是后面那个能是能见所缘的境界，所以是所见。哦，这两个，哦，都跟真的一样，也就是说什么其实是假的，对吧？好了，那缘我觉明啊，见所缘省，觉见即省，到这边一个句号，这边是你可以说见与见缘四线前进，但这边还是逗号，因为后面这句是在形容啊前面这个东西。找到了吗？找到没有？好，找到了。 OK， 所以见与见缘四线前进啊，其实他告诉你见与见缘其实是什么，缘是什么，缘就是一开始嘛，最初，对不对？缘亨利贞的缘，一开始其实是我什么东西啊，觉明。觉明啊，我就讲说，哎呀，这个翻译啊，每一次都有觉明，可是每一次的觉明啊意思都不一样，有的是在讲大觉光明，有的呢是在讲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啊。所以你要看前后文。他说啊，见与见缘就是啊，我的这个真觉啊堕入了妄明之中，是不是？就是你原来其实是这个明明白白的，你就不记得自己，不知道自己明明白白，所以呢你就想要去明白，然后而且以为自己真明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根本是妄明，对吧？所以真觉啊堕入了妄明之中，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妄觉，就变成了妄觉。真如其实他说见与见缘啊，都是我的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而产生的妄觉。好啦，那后面呢，见所缘省，这个见啊就是能见，第一个见是能见啊，能见所缘的这个境界啊是生病的。所以这个见所缘其实翻译成什么是所见。张婷听得懂吗？第一个见字是能见哦，能见所缘的这个境界啊其实就是所见。所见啊是生病的，也就是说是那个病眼所生出来是妄的。然后呢觉见即省。觉见是什么意思？以为自己能见，觉见就是觉啊，就是觉得以为自己能够见，所以啊觉见就是能见的意思。能见也是生，能见也是生病的。所以见所缘是啥？是所见，也就是能见所缘的境界其实是所见，见所缘是所见，所见是生病的，是虚妄的。觉见即生，连能见也是虚妄。觉见是啥？觉见的意思是说以为自己见得到，就是能见。所以整个翻过来就是说，能见与所见啊像前面的境界像真的一样，但是其实都是我的真觉堕入了妄明之中所产生的。这个能见哦，对，所见是生病的，是虚妄的，能见呢也是虚妄的。这样很清楚咯，这一段好，大家都在点头那么用力，真的懂了。好，本觉明心， 绝缘非神啊，本觉明心就是讲的我们真如本心了。本觉嘛，本来就是大觉的这个光明的这个真如心啊啊，绝缘非神，觉是什么？明白道。这个缘呢，能缘所缘，所有的缘，只要看到缘就肯定是虚妄的。觉缘啊，就是明白到这个能缘跟所缘啊，都是假的。那这个时候，这个觉啊，这个本觉明心啊，就非神了。这是不是渐渐之时，渐非至见？就这意思啦。渐渐之时，渐非至见啊。本觉明心就是我们真如本性。明白到能缘所缘都是病态的时候，他自个儿就没生病了。觉所缘省，觉非省中，这个就是渐渐之时，然后呢，渐非是渐。当你明白到第一个觉，觉所觉什么意思？当你明白到觉，第一个觉是明白的意思。所觉呢？所觉啊，就是那些妄觉。明白到这个所觉能觉所觉的能缘所缘的所有的这个就是一切所觉啊，这个能所的东西原来是生病的话，如果你觉察到这能觉所觉全部都是生病的话，那这个觉啊就非省中了。那请问这个觉是真觉还是假觉？对，当你觉得能见所见那些妄见都是生病的时候，这个真见或真觉就没生病了，是吧？这样就一段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此时见见，猜猜看，第一个见是真见假见，第二个见呢？对，这个就是告诉你，当真见发现了妄见啊，根本是虚妄的时候。好，所有的妄见都是虚妄的时候，那个真见就是真见，没有堕入妄见。那这个时候你干嘛还去讲什么见闻嗅尝觉知啊？觉闻知见就是见闻嗅尝觉知，把它变成四个字，因为它都要凑四个字嘛。你还给它取这些名字干嘛？根本就是都是虚妄的。见闻嗅尝觉知都是真如心变现出来，全部都是虚妄的。你不要再去想什么还有哇，又可以听又可以什么东西的，见闻嗅尝觉知全部都是假的。他说，然后这时候佛就告诉阿难啊，他说是故汝今见我，他说你啊跟阿难讲，他说汝是指谁？阿难，今天见到我啊，我是指谁？佛，以及汝啊，他说你啊今天见到了我，就是佛以及你自己，对不对？是故汝今见我及汝嘛，就你看到了我，也看到阿难你自己，并诸世间十类众生，就是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只要是对于阿难所讲所有存在众生，他说我跟你讲这些怎么样，皆即见省，就是说啊，眼睛生病了啊，那个见省是什么？就是生病的眼睛，非见省者，看出来 difference 了吗？一个是见省，一个是见省的那个人，对不对？见省是在水里游泳的那个，见省者呢，就是在岸上看看游泳的人，对，清楚了吧？所以告诉你说，只要你能够看到妄是妄，你就没有堕入妄中，你就是见行者，见到省的那个人。前面的那个见省是那个眼睛生病了，后面非见省者是什么？就是你不是眼睛生病的，这样行了。彼见真经，性非神者，故不明见。他说我们的那个真经就真如本性了，其实没有生病，性非神者，所以你不明见，你就不会再讲能见所见啊、哦，就把这个你不会去用见这个字，真的见经见性都还不是如来藏，对吧？你如来藏根本是 Beyond 见闻嗅尝觉知，是一精明，没有这些功能的分别，所以根本不明见。不明见什么？不要再去讲能见所见，连最后这些都是假的。我们上次是不是讲到这边？还有没有问题？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哦，再来就告诉你，是不是又来如了？如彼众生同分妄见， 然后去立什么？彼望见别业一人，然后后面是不是俱是无始见望所生？好，那么第二段呢，他就用这个如字啊，他就用那个后来那个同分望见，对吧？两个国家，是不是两个国家看到不同的天象？那么他去立了两个例子，立了哪两个例子呢？一个是彼望见别业，后来还又立了一个什么例子呢？阎浮提三千舟中，兼四大海，有没有看到？好，所以啊，刚刚是如那个五色圆影去立那个山河世界众生，对吧？你去想一想，刚刚是什么？刚刚是一个别业去立一个也是别业的东西。刚刚那个叫什么啊？圆影法师写的，因为你如果想要深入经藏啊，你想要弄懂他这一段，就是看你能听懂多少，以后听不懂这段不懂也没有关系啊。前面那一段呢、啊、是敬别，去敬一个别业，去立一个别业，敬别去立别，什么意思？去我们刚刚一开始讲是一个眼睛啊，看圆影是不是一个 very specific 一个人，他的眼睛坏了，看到灯影，他用这个例子去立什么？立阿难跟所有的人看到了旁边的山河，还有诸众生看到你跟我，是不是？他就用有一个人的眼睛坏了这个例子来进一步来推展，去叙述我们这桌子上的六个人全部看到了姚如家的照片啊，暖气什么什么的。所以他是进一个人例子去立，进一个别业的例子再去立，还是一样别业的例子，只是立到比较多的人，所以他是进一步用一个人去立很多人，这样能听懂吗？进了一个别业去立比较多的别业。好，没有关系，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就算了。立 example 就是这边呢，不是如彼众生立别那个立，所以你看哦，他是从一个人眼睛坏掉见到五色圆影去立什么？立好多人一起看到了山河大地旁边的你跟我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去比喻我们这六个人看到了彼此对方，还有这桌子椅子，所以他是敬一个别再去立一个别。好了，那我们看第二段咯。第二段是啥？第二段呢肯定是退，对不对？因为他是如什么彼众生同分望见，是好多一个国家好多人哦，看到了什么东西，对吧？他去退呀、啊、退这个同，退同，然后呢去立一个别。好，其实你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不用完全懂也没有关系。如彼众生同分望见，就是小岛上面的人啊，这个同分望见去立彼望见别业一人，退那个同去立别。刚刚是什么？敬别去立别，这边呢是退同去立别，这样就懂了。为什么会讲的？我又考虑了半天要不要讲，因为我想有些人其实还是想把它这个弄懂。那你懂了之后，以后再回头复习，你会记得他在讲什么，否则你会看他一大串文字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第一个是敬别立别，第二个呢是退那个同去立别。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看原因写这一段，我看了三天三夜才搞懂他到底在讲什么。好啦，他说你退同嘛，哦，退那个彼众生同分望业去立啥？彼见望见别业一人。所以呢，下面就是例子啊。他说一个病目人啊，他说一个眼睛生病，其实就跟那同一国的人眼睛都生病，其实是一样的。彼见缘影审望所生嘛，那个一个人。你一个人也是眼睛见病啊，哦，只是一个人有业一个没业而已，但是你所见到东西全部都是妄想，这是相同的，都是妄见，都是妄见。所以你看，一个是别业妄见，一个是啥？同分妄见。但他告诉你，同分也好，别业也好，都是妄见。这一段呢、啊、其实挺重要的，因为他第一个先告诉你说，就是整大段呢、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他先告诉你其实 不管你有业没业，你只要你有分别心，觉得所有万法是心外实有，此时你已经有妄见了。只是如果你有了妄见，而且还去执着的话，你就造业。造业呢，你就毕竟要尝苦果。你有可能造善业，有可能造恶业。但是我们说，那善业就是什么？你并不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不是无所住行布施。那善业是啥？是你有所住而行布施，那就不行啊。所以不管你是同分还是别业，都是妄见。所以呢，此众同分所见不祥，同见业中障恶所起，俱是无始见妄所成。他就告诉你，都是无始见妄所成。不管你是同分看到那些恶相，还是你是一个人眼睛看到缘影，还是我们这几个人看到旁边桌子椅子，全部都是妄见啊。所以这个人啊，所以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是多个人，但不管如何都是妄见。那他这边就是退这个同而立别。那下面呢，猜猜看，应该猜得出来。你看看刚刚我们是不是讲的一个国家啊，看到的天象，就一个小国的人哦，他现在立啊，立啥？就是还是一样，刚刚那个如，刚刚那个比众生同分妄见，对不对？现在立另外一个例子哦，立什么？阎浮提三千州中间四大海，所有娑婆世界十方国土诸有漏国。那你猜猜看，这是进还退？进，对不对？进什么？进同来立什么？其实它是立同啦，因为你那个三千，你看到十方国土所有的东西，其实你要讲立别或立同，其实你都可以解释啊，你都可以解释。但是你这边就是进那个同，对吧？去，因为同只是讲一小国人在那个小洲上面，现在是立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海娑婆世界十方诸国有漏国，所以一定是进同呢。还有他说啊，其实你可以讲去立别或立同，其实我觉得这边都可以。好，你有业就是立别，没业呢就是立同。他说这什么？同是觉明无漏妙心，见闻觉知虚妄病缘。所以他告诉你啊，你即使推广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有漏国娑婆世界及诸众生，这所有宇宙空间里面一切有情无情众生，正报依报，他说这全部都是你的觉明无漏妙心。这觉明无漏妙心肯定讲的是真心啦，对吧？觉明无漏妙心，你看前面觉明是什么？真觉堕入妄明，但这边呢就是跟你讲大觉光明。所以你还真得看前后文，全部都是什么？觉明无漏妙心，然后呢而产生的见闻觉知嗅尝觉知虚妄病缘。所以这个叫做依真起妄。依真是什么？依的那个觉明无漏妙心而起了什么？见闻嗅尝觉知的虚妄病缘。哦，依真起妄。而且后面这个很好啊，和和妄生，和和妄死。和和什么？因缘和和，虚妄有生啊！因缘别离，虚妄明灭啊！哦，这个很重要啊！他告诉你啊，你是依真起妄，是怎么起的妄啊？就是和和妄生，因缘和和了，因缘具足了，你就妄以为虚妄有生啊！它根本没有生，你虚妄以为它有生啊！和和妄死呢？因缘分离了以后呢，你就虚妄明灭。你表面上它是死了灭了，事实上它也没灭。为啥？因为从来都没有生过。对，就这。所以啊，他告诉你，然后和和跟不和和啊，和和这两个字啊，第一个和是和平的和，第二个和是合作的和。下面这一段啊，就是我们下堂课要讲的这一段啊，就是在告诉你何谓和平的和，何谓合作的和。一个是物理变化，一个是化学变化，下堂课我们会讲。所有的因缘呢，其实好像这所有的东西啊，感觉它好像全部都一起起作用了。他说事实上根本没有，下堂课就会告诉你们。所以他说，若能远离诸和合缘及不和合，你后面加个缘字你就看懂了。 若能远离诸合合缘及不合合缘，就是有因缘生，有因缘合合跟没有因缘合合，你只要远离这诸相合合不合合，那你就可以择复怎么样灭除诸生死因，你就可以把所有让你因缘生灭生死的这个因啊全断了。这个生死包括什么？包括这个叫做分段生死，以及什么变异生死。那分段生死大家都知道咯，三界的对吧，就是你的肉体真的有生有死啊。哦，好像真的是生生死死啊，是死了之后会投胎的哦。就是你的天人不见得有肉体，但你都会死哦，你都会投胎。那么那个变异生死是什么？你已经出了三界，但是你是不是还在往上修？你每修一个果位，你每排除掉一点这个烦恼，你就更进化了，对不对？更进一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一次变异生死了 ，rebirth， 你重生了。哦，虽然不是以肉体或者是一个生命的形式重生，是说你的这个形式啊，你的本质又不同了，应该这么讲，叫做变异生死啊。而他说则复灭除诸生死因，故能怎么样圆满菩提不生灭性。哦，你加个故能就看懂了，你灭除了前面的诸生死因，因此而能够怎么样呢？圆满菩提不生灭性，清净本心，本觉常住。这一段呢、啊，我们今天就讲完了。下堂课啊，要讲合合，合合啊，先给你们提个醒：一个是物理变化，一个是化学变化。哦，那个物理变化，那个合作的合啊，那个合作的合啊，那个东西啊。你们回去看看哪一个是物理变化，哪一个是化学变化，我不要先讲好了。一个呢，那个合作的合啊，就好像啥，就好像你水去和面，一个是水，一个是面，两个和在一起变面团了。那另外一个合作的合呢，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两个盒，一个盒子一个盖子这样扣在一起。你回去啊，我这样讲了之后，你应该已经听，就是比较有概念了。你们就回去预习这一段，然后你们下次过来告诉我哪一个是物理变化，哪一个是化学变化，办法把你们讲懂。所有你能不能开悟、哦、开悟在楞严嘛，你能不能开悟就在和合以后的那一大段，大概那一大段两个礼拜上一次课，应该可以上个一年吧，或者大半年。不要睁这么大眼睛，我也可以三个月给他讲完，你讲听不听得懂而已。讲什么呢？我就跟大家预习一下，就合合以后，合合一堂课讲完了。我是说合合以后啊，他告诉你五蕴、六根、六识、六根、六尘、六识啊，还有那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全部都是。他应该这样讲，表面上说啊，都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因缘显象，但更深一步，他告诉你，他根本就是如来藏，他就告诉你，你认就是跟我们这身心世界所有一切分到最后，就是地水火风空跟事，全部他根本当体就是如来藏。你这一段学完之后，你再回去看心经，你就完全。你都不用听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什么色跟空是同一回事情？因为它根本全部都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上完了楞严经这一段，你根本再去听心经，那些我随便讲一下你就懂了。那所以楞严经这么重要，就因为它开悟在楞严，而你能不能开悟，就是最后这一我们前面努力了一整年，对吧？一年多，就是 prep 你有能力去听懂这中间一大段。然后呢，他就告诉你，结论就是什么？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然后呢，空如来藏就是一定讲体性，不空如来藏呢，就在讲相用。最后就空不空如来藏，为什么空不空？他跟你讲体性相用是同一回事，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就结束了。对，就是最后这一段。好，没有个一年要讲大半年啦。除了合合跟非合合，如果你们看完之后啊，是不是后呢？是不是可以再多看一小段？看什么呢？看哪一段呢？ 云何五印本如来藏，妙真如心。我跟你讲，那一段写的真棒，就是那一小段写的真棒，我都差点要把它背起来了。就是云何五印本如来藏，妙真如心。我不知道那个 是在 那里刚讲的，对对对对对，你有没有看到这样讲啊、哦？这一段啊、哦，好，463前面一点，我告诉你哪一段呢、哦？几乎你都可以把它背下来了。阿难，汝又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呀、啊！啊，哒哒哒哒，他告诉你啊，性真常中求去。求于去来迷雾生死了无所得啊，他就告诉你梦中啊行了千万里路啊，醒来啊就还是在那枕边啊，他就在于告诉你这很重要，这一段很重要。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如是乃至什么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啊，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为什么他这只有七个字呢？周圆妙真如性。好哦，他应该是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对，心中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雾生死了无所得。这一段啊，我希望下次有时间讲到这一段，我可以讲的讲一堂课都没关系。这一段啊非常重要。后面就开始告诉你为什么五印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十二处六根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人啊，你要有点巧门，你要能够以他需要的方式啊带他进门。所以我就觉得敏鸠仁伯切很厉害，为什么呢？他就能够有搞出了这一套方法，对于我们这些不求上进啊，然后还在红尘之中追求名利吃喝玩乐的这群人呢，他就弄了一个方便法门，让我们比较容易入门。这些仁伯切其实煞费苦心啊，煞费苦心啊。但是讲禅修有不同的这个大师啊，有各种不同的方法。那我觉得他这套开心禅是能够让这个我们这些不求上进的人很快入门的。而且他让你每天就做个五分钟、十分钟，这是人人都，只要你还有那么一点心啊，愿意学禅坐，都绝对是可以达成的。哦，所以他就说啊，那么这整块啊，他这个三部曲嘛，第一步是教你什么是觉知啊，第二步是教你如何开启你的慈悲心，第三步呢，教你实相，就是什么，就是空性，空性的智慧般若。那我们呢、啊、上课，因为诸位呢也不会太努力啊，所以我相信未来两三年都只能停留在觉知这一段。为什么？因为你觉知这一段没有练满50个小时，你是没有资格去学慈悲心的。好，所以除非你们大家真的有来跟我讲说我已经练满50个小时了，我们可以开一班慈悲心，不然的话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能够练习完这个觉知已经很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这个禅宗啊，其实等会晚点我们上那个六祖坛经的时候，是不是里面有一段坐禅，坐禅就是在讲禅修，跟我们现在讲的很有关系。他告诉你整个禅修啊，或者有人说是这个禅修，英文其实比较清楚叫 meditation 啊，这个中文就翻的，有的翻禅坐，有的翻禅修，有的呢是翻禅定，甚至禅坐啊，在六祖慧能它叫坐禅。其实啊，这个坐字千万不要被它所迷惑，这个坐不代表你一定要坐在那边，那个坐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是定的意思，定是定的意思。所以他告诉你其实是在教你练禅定，但是你禅定不见得是你人要坐在那里，你可以人是在动的情况之下，所以有动禅跟静禅哦。我最近也开始练动禅啊，为什么呢？我减肥啊，我练身体，我就会去踩那个椭圆机啊， 踩那椭圆机的时候，我就专注在我自己正在踩椭圆机，所以我每次踩椭圆机的十分钟，我就可以变成十分钟的 meditation， 十分钟的禅修，我就领悟到身体在动，其实也可以练禅修，也可以练禅定。那但是我们一般人啊，通常是以坐，就是以静坐这个方式入门，也就是说先修这个坐禅或定禅，再修动禅，比较多人是这样子。那上次记不记得我们有讲整个禅修的静分为禅修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无所缘，一个是有所缘。无所缘是什么？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禅修，你没有拿任何的境界当一个对境在修。对于初学者来讲啊，无所缘是比较难的，比较难让你的心定下来，因为你就无所缘嘛啊。那但是对于一些老禅，就是那些那个老参啊，禅定修很久的，无所缘是比较容易的，有所缘反而变成他的障碍。但我们这群人呢，其实是可以从有所缘开始练习。有所缘是什么？有所缘是有境界让你禅定吗？那有境界是什么？就是你的外，你可以分为外境跟内境啊。好，我们今天大概也是最后一次讲解禅修的内容，以后大概就是直接就进入做 meditation 了啊。那这个境界呢，有分为外境跟内境。外境大家大概知道哦，眼耳鼻舌身意，你所对应的外境色声香味触，其实全部都可以当做你的境界。我们上次是练习了声音，我们今天会继续练习声音。那么对于外境所修的时候啊，其实是什么？就是说啊，你的心，如果我的耳朵在听一个声音的时候，你的心也要跟着你的耳朵一起在听那个声音。这叫觉知哦，你一直在觉知着你在听这个声音，这就是觉知。你有杂念进来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觉知你的杂念进来。比较怕是什么？杂念进来之后呢，你就跟着杂念走了。我经常会这样啊，我坐在那边听声音，结果后来就想到刚刚有什么事情没处理。那个 moment 我觉知杂念进来的时候，这个头还在觉知状态之内。但是当我被那个杂念带的，我就去想想想更多事情，我已经忘记我自己在禅修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失去那知觉了。或者觉知了，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你还在觉知当中，跟你已经没有觉知了。觉知不代表没有杂念，而是你知道杂念来了，那还叫觉知。好，当你已经忘掉了，你正在禅修，你正在对着这个音乐在专注，你正在杂念进来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没有觉知了。你要先去知道，先分别什么是觉知。觉知啊，就是 simply 你知道了，但是你不会去分别它，那更不会去执着。怎么讲呢？我今天啊在听这个音乐，等会我可能会播一段音乐，就是有鸟声，有水声，什么都有。你不会去告诉你自己，这个是鸟声，这个是水声，这个是风声，而且这声音好不好听，你不会去想这些事情。You just simply 听到了声音，而且你一直在觉知状态。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练习的觉知，练习你的觉知。练习你的专注力，这个叫止。今天我们的六祖坛经还会讲定慧等持，讲修慧修定，对不对？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止啊，就是在讲我们所修的定。你要先有定之后，在某一个定的基础上，你才能去修观。我们是说修止跟观。观是什么？观就是你去观察，而且明白到万事万物的真相。但是你的心如果没有定下来，你没有能力去观。所以定慧是等持的，你修定修到一个部分之后啊，你可能会开始去修观。你观修到一部分，你会再修定，这两个会一直往上走。你定走到一个部分啊，你观完全没有，其实你定大概没有办法到极致。这样讲吧，也有人修定修到了极致，哇，他去观马上照实相，当然也有，那个是根性很高的修行人，不是我们这群人了。那么所以你是定慧等持止观，要怎么样双运？止观双运是什么？就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你定下来之后，你能去观照， 关照之后，你对这个实相更清楚之后，能够帮助你更加的入定。那能听懂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禅修的两部曲，但我们现在觉知其实是停留在第一段啊、哦。我们现在只练止，只是希望先帮我们那个心啊，能够定下来觉知。觉知就是你的心非常的清明，但是你不会，你都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哦，我有妄念来了，这个声音外面有什么境界，我的身体有什么感受，但是你不会随之分别而执着，你不会去排斥它。你也不会去追逐它，你也不要去管它这是什么声音，你就是 simply 的觉知，这是我们这一段要练的。 OK， 所以外境呢有色声香味触，对吧？内境呢就是你的身体，你的痛觉啊。内境的感觉是分为身体跟心理嘛，你有痛觉，你想睡觉，你身体好很舒服或不舒服，你身体的感觉，每一个感觉都可以当做禅修的境界、哦、那心里呢，心里你的郁闷，你现在好开心很兴奋、哦、非常 upset， 你心里所有的感觉也可以当作禅修的境。还有你的妄念，每一次妄念来也可以当作你禅修的境，就盯着那妄念，妄念就像泡泡一样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盯着它，没有觉知到那个妄念来，你会被妄念带着走。哦，现在大家大概已经，我相信讲了两三堂课，你已经有概念什么叫觉知了。那接下来我们以后也不会再重新复习这些内容，接下来以后我们就是 simply 做练习。那我们今天啊，我先用我这个是，我们今天啊，第一轮，我们今天就做十分钟吧。十分钟呢，可能再加上一个五分钟，我们看情况啊。十分钟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第一步的十分钟啊，我们就先做身体的感觉，对于你这叫做 body sensation， 对于你身体的感觉，对于你身体的感应。等一下这一段啊，对于然后每一个人啊，对于每一次的境每个人不一样，像我自己本人，我对于我身体的感觉或者是声音啊，我特别能专注，但是呢我对于眼睛要看一个物件的时候，我很快就 lose it， 我就没有办法一直追着那个，就是这么的专注。所以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啊，你可以选择你让你最能够安定的那个境去入手。所以我通常选那个对身体的感觉跟声音，因为比较多的人对这两个是容易专注，但一定也有人对于气味啊，哦、啊，对于这个色相啊。也很容易专注。那我们就每一个，不管你哪一个让你能够入门，你最后每一个你都得练习。那我们现在啊，就对身体的专注，然后我可能会讲一些话带领你一下，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照我跟你讲的。如果我们觉得说、哦、从头开始 relax， 那如果后来跟你讲说你去感觉你的肩颈，但是如果你还是很想要感觉你的头，你就继续留在那个地方，你不用照着我的带领你的方向走，我只给你一个大概。那现在啊，我们每个人啊，就是十分钟开始了。那每一个人啊，就是把你的那个盘坐也好，单盘、双盘、这个散盘都可以，或者是你就坐好，那么脚呢放在地上啊，脚不能悬空。你的背一定是挺直的，像 Lily 这样就不行。 Lily 靠在那个，对，你们这两个都不行。 Lily 你靠在你可以拿个小垫子垫在你的，你需不需要一个小垫子垫在你的腰上？对，我知道有些人腰不舒服，但是你的背啊，你的从头顶啊到你的这个屁股一定是一个直线、啊、是一个直线。那个 Lily 还不行，我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对，把它往下放。 哦、然后啊，如果再不行，又来这坐。 干嘛那么希望？ 没有，就是这样能吗？你这样能吗？对，你要这样， okay. 你不能是一个放在那躺在那边不行。对，你是这样直的，然后你这样一个线到你的底，好像是一条直线下来，懂吧？ 懂。 对，这样可以。你可以如果不舒服，你可以往下压，但是你这条你不能倒下去，就是这样子。 这样可以。 对，这样很好，这样很好。然后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计时了啊。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先放松。这个有叫做无所缘的这个禅修啊，晚点会教你们更多技巧，但现在你就先放松，脑子什么都不想。我们先开始啊，你就去 感觉你的头。你只是去感觉哦，你不用去分辨它这是痛还是痒还是什么，你也不要排斥它，你只是去感觉而已，这就是觉知。如果有杂念进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杂念进来了，然后不要让它再延续，这个是重点。可以去感觉你的肩颈。你只是去感觉它，但不需要加以分别。可以去感觉你的胸以及你的后背。可以去感觉你的小腹，你的腰，去感觉你的手背，你的上背，你的前背，你的手，还有每一根手指头。 有的时候你的手会麻麻的、热热的，但你不用去管它，你只是需要觉知到它有感觉。你甚至不用去分别这是麻还是热，只是去感觉它。你可以去感觉你的臀部，去感觉你的大腿、膝盖、小腿、你的脚，还有你的脚趾头。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回到开放式的，你不需要再去感觉，你就 simply 放松就行了。以后会再多讲一些开放式的觉知的技巧，现在你就先无所缘，安住一下。好，10分钟到了。我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上次我们5分钟，这次10分钟。最主要就是你为什么要对着你的身体禅修，其实是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身体上面而已，让你比较不会有妄念。重点其实也不是在感觉你的身体啊，或感觉外面的声音什么，它就最主要把你的觉知力。还有你的专注力先带出来，然后你练了之后，其实以后开放式的瑜伽无所缘的，你就比较容易进入状况。